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在城南古城堡，陶阳子与梅若云多次并肩眺望的地方，上下堆积着都是死去的中国军人，有的身上中了许多子弹，弹孔处流出的血早已凝固发黑，有的脑袋被弹片削开了，血与脑浆凝成了一团团的黑白块，他们的姿势似乎还在抗争着，身既死兮魂已灵，魂魄一息为鬼雄。真有魂魄所在的阴间吗？陶阳子依然用手去搬抬死尸，有时尸体在手下疏散了，他小心地拖着。在这个场合，活人尽量交流着，用眼睛说着话，来打消直接与变形尸体接触的恐惧。陶阳子只顾搬着抬着，很少与别人沟通。他们白天在一起收尸，晚上住在集中的地方。陶阳子却觉得比起寺庙所谓的清净地，他心安定了不少。他实实在在的与死接触着，死不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，而是整个社会的灾难。陶阳子也记不得在收尸队里干了多少天，只觉以后的尸体越来越黑，而铁钩下露出的白骨越发显白。这一天，他与人一起推着运尸车走过黄河路，看到几个身穿西装的人从对面过来，远远地掩了鼻。走近时，陶阳子发现是几个日本人，中间夹着一个中国人。陶阳子与这位中国人眼光一对，都认出了对方，应该说是辨认出了对方。陶阳子经过了这么一场变故，又与死尸打了这么多天的交道，整个的人都不同于往昔，而对方眼鼻的手帕遮了半个脸。这个人是秦时月。秦时月认出陶阳子就站住了，与身边的一个日本人讲了几句日本话，指认陶阳子是他的一个朋友。这位日本人看上去有点身份，朝压着收尸队的日本兵说了几句话，日本兵就放了陶阳子，挥着手让队伍推车走了。陶阳子木木地站着，眼还看着远去的收尸队。 这位有身份的日本人看到陶阳子没有一点谢意的表情，对秦时月说： 你们中国人的就是没有礼貌。 秦时月说： 他家里死了人了。 说完了，想到那正是日本人做的事，不便多说。他请身边的日本人先往酒店去，自己留下来与陶阳子说话。秦时月说： 我知道你家里的事了。 哎，我早说过，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厉害，都是不长眼睛的。 陶阳子看到秦时月与日本人在一起，知道他现在的身份。在收尸队这几天，他听说南城有维持会了，也听说懂日文的中国人很吃香。秦时月在日本留过学，本来和日本人就常有交往，秦夫人的厂做的也是日本人的生意。秦时月直探古城，遭此浩劫。他谈到一些熟悉人物的情况，有死的，有逃的，也有留下闭门不出的。他想开解陶阳子的心情，陶阳子只是低着眼。秦时月见陶阳子不说话，想他是因为家庭悲剧而生的心境，便叹了一口气说： 你要去哪里？ 回家。 秦时月想说：你不是没有家了吗？但没有说出来，停了一停说： 啊，你去吧。 他听到陶阳子家被炸，曾去看过，那边已是一片废墟。陶阳子依然没有说话，一步要走。秦时月看着他黑瘦不成人形的模样，心中不免凄然，又叫住他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说： 啊，这段时间南城刚被占领还不稳定，到稳定后日本军人就不会乱杀人了，给你一张宋三的名片，你可以去找他，他和你是棋友，会帮助你的。现在南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，戏文上说得好，人在屋檐下，哪敢不低头啊。 陶阳子木然地说： 没有什么低头不低头的，死就死吧。 唉，一死变成大自在，他生虚略减聪明。 陶阳子接过名片看了看，转身走了。陶阳子回到旧家的巷子，那里很难再说是巷子了，一大片院墙倒了，满眼断砖残瓦土堆，完整的只有屋门前的两节石台阶，失去了楼与院墙的衬托，石台阶很显陌生。在石台阶前是一个大坑，连着后面大半个青岛的房屋，半堵右山墙立着，倚着一片废墟堆。陶阳子爬到废墟上，这里便是他们原来的房间，他就在废墟之上坐下来，那里是一把竹椅，天冷时任丘在竹椅上铺了棉垫，棉垫的面子是利用碎布拼起来的，中间那小块布是一组象形般的花纹。多少时间了，夕阳还是亮晃晃，血红血红的。 陶阳子一直疑惑，他站在南窗前后看到任秋和胡桃的情景，也许只是他一时的幻觉。他后来收到的那些残物也都是幻觉。那个时候他真收找得那么干净？他再来这里连一丝残留物都没有了。经过这几天的收尸，在陶阳子心里，死的概念已经变得很简单了。他们是死了，对着这一片实实的废墟，陶阳子的心里空空的，他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的死了。残阳还在照着，他眼前仿佛一片暗黑。他开始扒着身下的乱砖瓦，他手头没有工具，也不需要任何工具。在这些天中，他的手指已经变得粗糙僵硬，身下便是他们原来的卧床处。他扒到了床，床框断了，床板居然还完整。在床板边有一个小床头柜，小床头柜竟然也是完整的。陶阳子拉开压在床头柜上的一根木梁，打开柜本，就看到了那副装在棋袋里的棋。他把棋拿出来看了一会儿，曾经历过折磨的棋子这一次却没有再受损。这副棋跟着他从小镇到苏城，再从苏城到南城，曾是那么的亲近，现在却没有一点感觉了。陶阳子在棋袋下看到了那双布鞋，那是任秋给任守一做的鞋。看到这双鞋，陶阳子一下子在床板上坐下来，床板晃悠一下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吱咯声。陶阳子没有管他，只是默默地对着这双鞋，一直到满天星月挂在他的头上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夜晚，陶阳子把扒出的东西用破床单打了一个包袱，在手里提着。他依着名片上的地址来到了松三的住所。松三的别院在正红街上，陶阳子敲开了院门。开门的管家看到面前是一个十足难民相的中国人，急着想要关门，陶阳子却把门推开了。他的劲儿特别大，显得有点野蛮。管家叫着，这里是日本人的住所，你敢动粗？这叫声把里面的松三叫出来了。松三手里握着一把手枪，对着门灯下的陶阳子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。平素整洁干净的陶阳子竟会如此模样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连眼光都变了。穿着和服的松三叫了起来， 陶的，陶阳子，真是你吗？ 松三把陶阳子让了进去，一边说， 你的怎么的变成了这个样子？ 陶阳子没有应声，只顾跟着松三进了厅堂。厅侧的桌上正摆着一盘棋，旁边 翻开了一本日本印刷的棋谱。这当口的南城，大概只有日本人会悠闲地看棋谱。对日本人来说，外面的世界正由日本下着一盘主导的棋。松三看清陶阳子的神情，对陶阳子的处境他也能猜到一二。松三是个聪明人，立刻说， 真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想你的肯定的恨日本人，但我不是日本军人，我不赞成战争，战争的实在的野蛮。我也对皇军的军官说，中国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的古国，进行这样的毁灭的做法是不行的。他们说我不懂得战争，我真的是不懂得战争，但我懂历史，总有一天日本得向历史赔罪的。 松三说着把陶阳子让进了卫生间，让他洗一下。这些天陶阳子一直没有照过镜子，在镜子里陶阳子看到一张消瘦的黑脸，皮贴着骨头，一点肉也没有。在镜子里陶阳子似乎才看清一直露在他面前的手，这双搬过死尸的手，这双扒过废墟的手，乌黑粗粝，筋暴骨突，他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。陶阳子洗了一把，他一直是要干净的，他也不应该以这样的面目对人。洗干净后，陶阳子没有换松三放在一旁的西服，而是换上了自己束在包袱里的一套中装，再到客厅来。陶阳子在松三的对面坐下了，松三手中端着一只酒杯说， 你的还没有吃晚饭的吧？刚才我还想着一句中国的古诗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你这就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喝一杯吧，啊！ 说着，在陶阳子面前再放一只酒杯，并招呼管家备饭菜。陶阳子也记不得自己有几餐没有吃饭了，起码在这一整天中他一直在扒，没有吃过东西，但他一点不觉得饿。陶阳子像松三那样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，开口说， 你上次说想要这副棋，说给我1000大洋，现在我把棋拿来了。 陶阳子把棋袋搁在松三面前，打开了袋口。松三一见这副棋，眼中便闪着光亮。他先朝棋盒端详一番，随后情不自禁地伸手拿过棋盒，打开盒盖，一颗子一颗子地仔细看着，抚摸着，还将子贴在脸上，测着天然玉的凉度。接着他又摊开棋盘来细细地看，像第一次接触一般。最后松三把棋放下了，朝陶阳子看着，带点商人谈交易时的狡黠的笑， 师父好棋，不过在这兵荒马乱时期，所有谷物 都驾轻了，是不是？ 陶阳子从没做过生意，听松三的话，想他不想出高价了，价钱低了，他也不想给他。于是，陶阳子便伸手去拿棋。松三却拦住了陶阳子的手， 对朋友，我的是讲信用的，我说过多少就是多少。我想你的现在的一定得等钱用。 松三起身去保险柜里拿出了1000大洋来，放在了陶阳子的面前。 我们的做生意的做成大宗生意都要饮一杯的。 松三将陶阳子面前的酒杯斟满了酒，又给自己的酒杯也斟了酒，端起酒杯来示意陶阳子碰杯。杯里的酒呈现着血红色，陶阳子只顾看着那色彩，神情往下沉。松三并不清楚陶阳子的感觉，继续说着， 其实呢，你得需要钱，不用卖棋的，尽管向我开口就行。我想你是想离开南城去逃难，你得不用怕的，成方官天作大作的本来的是东北诸军，就是我向你提过的那个喜欢下棋的军官，他的也是我的棋友，特别喜欢结交下棋的朋友。像你的这样的棋手，只要和他去下过一盘，以后他会在南城把你照应得很好，再不会有任何的麻烦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然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对于松三的建议，陶阳子将作何回答呢？陶阳子把卖围棋换来的钱捐给了抗日军队，然后他虚弱地继续前行。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《光影流声》，用耳朵